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异军突起的 Slack。 2016年9月，微软华人副总裁陆琪宣布因身体原因辞职。据说此前他作为 Office 部门的负责人做出了一项决定，收购一个叫做 Slack 的公司。这项决定呢，后来被微软的 CEO 萨提亚和创始人比尔盖茨否决了。2016年11月2号，微软宣布了功能上与 Slack 超级雷同的 Teams 应用。而同一天 Slack 则买下纽约时报的整版广告，表示欢迎微软来 PK， 他们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这两件事呢，都指向了一个叫做 Slack 的公司和软件。那 Slack 到底是什么？陆琪想收购，陆琪离职以后的微软又要大力推出类似软件。 Slack 呢，是这两年来啊企业办公市场里最火爆的软件，它也是微软数十年如一日努力战胜 Lotus Notes 以来，在企业协同软件市场遇到的最为强悍的竞争对手。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Slack 这个异军突起的公司。 Slack 的 CEO 是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这位老兄最擅长的事情是做游戏。不过呢，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两次创业做游戏都失败了，游戏的副产品啊却都成功了。那第一次创业做游戏失败后，他发现游戏中的照片分享功能非常成功，于是将这个功能单独拿了出来，并命名为 Flickr。 2005年被有钱任性的雅虎出钱买下，作为收购的一部分，斯图尔特需要在雅虎工作一段时间，但按照他后来的说法，在雅虎工作呀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于是呢合同期满钱拿到手他就离开了。离开后，斯图尔特再次选择创业做游戏。当年啊，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此时已经分散到天涯海北，于是呢，为了方便大家沟通，那这些程序员们啊，决定开发一款内部通讯工具。这个工具呢，可以实现存档、检索等各种功能，以至于呢，他们之间的沟通再也不需要邮件了。但遗憾的是，这次开发的游戏依然失败了。所谓命运多舛呀，估计就是这个意思吧。按照之前做 Flickr 的经验，斯图尔特呢决定推广一下这个内部通讯工具，并将其命名为 Slack。 最初呢，他们几乎是连哄带球的说服了几家公司来试用，不过呢试用结果非常可喜，用户非常喜欢 Slack。 2013年8月，他们发布了 Slack 的测试版，之后呢用户便以每周 3% 到 5% 的速度开始增长。公司转向经营 Slack 以后开始迅速发展。2014年2月， Slack 正式上线，那当天啊就有8000家公司注册。在当月， Slack 就以 2.5 亿美元的估值获得了4275万美元的融资。更令人吃惊的是，同年10月， Slack 再次融资 1.2 亿美金，估值更是达到了 11.2 亿。从内测到上线，短短一年时间， Slack 就成长为一个独角兽，这是绝无仅有的记录。 Slack 为何如此火爆呢？在我看来啊，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呢， Slack 有着非常强大的内部沟通功能，正好呢可以满足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的需求。第二， Slack 有着非比寻常的搜索功能，它支持在消息、文件、通知等项目内做跨类搜索，而且这种非常精准。第三呢， Slack 自带一个机器人，这是 Slack 的特色之一，它不但可以自动回答用户 Slack 的使用问题，而且呢还允许对特定的企业的特殊需求进行开发和定制。Slackboard 无疑是 Slack 里非常亮眼的一个特色。第四， Slack 有着非常强大的整合第三方应用的功能。 Slack 整合了现在流行的大部分应用，用户完全不用离开 Slack 就可以直接操作其他软件。比如Slack 可以整合 Outlook， 让用户呢在 Slack 内直接收发邮件。 Slack 强大的应用整合功能得益于它主推的应用商店 App Directory。这个应用商店呢，类似于苹果的 iTunes、Apple Store 和谷歌的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那第三方通过 Slack 提供的 API 可以写 App， 实现自己的软件和 Slack 之间的整合。那现在呢， Slack 对第三方应用的支持很多呀，都是由第三方调用 Slack 提供的 API 自己开发的。作为 Slack 的忠实用户，那我必须说，它非常呢适合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的从业人员使用。那无论是使用习惯啊、界面布置、第三方应用的整合，还是强大的搜索功能，它都在个人办公方面给我带来了无穷帮助。那我可以拍着胸脯说呀，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用的团队沟通和协作软件了，没有之一。 Slack 不断发展，它的估值呢也在不断提高。2016年4月， Slack 完成了新一轮融资，估值达到38亿美元。那当时呢，陆琪作为 Office 的最高负责人， 那看到这个软件啊，如此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和如此迅猛的增长速度，想以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然而呢，世事难料，收购计划并未落实。那陆琪呢，却很快离开微软。这前后的原因啊，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Slack 这种信息整合和搜索功能对微软办公软件帝国的地位造成了威胁。那传闻啊，比尔盖茨呢想利用好刚刚收购的 Skype， 将它发展成为微软在企业协同领域的王牌产品，与 Slack 进行竞争。那果不其然，2016年11月，那微软发布了新的企业协同工具 Teams 的预览版，并于几个月后发布了正式版。那遵照比尔盖茨的意见，这个 Teams 是由原来 Skype 的组的成员带头开发的。很明显 ，Teams 模仿了 Slack， 那就是冲着 Slack 去的。截止2017年 ，Slack 在企业协同领域已经取得了丰厚的成绩，全球日活跃用户超过500万。尤其呢是在一些中小企业里啊 ，Slack 更是首选。虽然呢 ，Teams 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比如软件跑得很慢啊，能够连接的第三方应用很少啊，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微软在企业办公领域呢，基本上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而且呢，最后在不管多么艰难的环境下，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面对这个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的微软 ，Slack